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华。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传好，放我旁边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九八二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九克，出行旅游九克，娱乐演出九克，体育健身九克，时尚资讯九克，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八点到十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Hello，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青年说，我是雨薇。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啊。大家现在可以把频率调到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就能够收听我们的节目了。然后大家也可以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时您还可以在一直播上搜索活力九八二，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啦。今天呢是八月一号建军节呀，我们在这里呢也是祝各位这个军人，然后我们向他们致敬，祝大家这个军人的节日快乐。 对，大家辛苦了。 是的，同时呢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要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小贴士。 对，我们先来说一下天气啊。今天天气是晴，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7度，空气质量是轻度污染。交通方面呢，今天的限行尾号是5和0，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限行机动车禁止在五环路以内行驶。 那么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呢是孩子气的父母是什么样子的呢？ 啊， 大家可以通过关爱青年计划微信公众号或者一直播和我们互动。 哎， 同时呢在今天的九点整， 孩子气。 同时呢在今天的九点整呢，我们还将会邀请到一位特别的嘉宾到我们的青年会客厅来喝茶，说一说关于他的事情。 对，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孩子气的父母是什么样的。 是的，刚才我们跟导播老师在交流这个今天主题的时候，我们说孩子气的父母是什么样子的，他说孩子气父母是什么样子的。看来这个也不知道我们导播老师结没结婚，有没有孩子啊。 有 啊，结了。那这个看来这孩子是不怎么省心呢。 对，其实就是说这个为人父母之后呢，还是显得就是像孩子一样。 是的， 就是显得好像不是那么特别的成熟。孩子气的父母然后是一种什么样子的，大家可以和我们互动一下，看身边有没有，或者说你就是这个样子的。 对，那不知道孔文你觉得 没有，我绝对没有。 好，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孔文啊，这个未婚是吧？ 啊，未婚 啊。好嘞， 好吧。 好，接下来呢就进入我们的青年头条号。 青年说， 继续说。 好，首先来关注的呢，是我们大家都这个没有北京户口的各位同志们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叫做积分落户。 积分落户，对， 是的， 然后目前呢，北京首批积分落户数据核查阶段是已经结束啊，大家可以登录积分落户在线申报系统，就可以查看数据的初核结果。然后据了解呢，北京积分落户工作呢，分为申报、核查、复查、公示以及落户办理四个阶段。7月31号到9月4号呢是复查的阶段，因此呢，目前系统显示的并不是具体的分值，而是各部门对各项指标是否有效的一个初核的结果。其中呢，配偶自有住所、在京、投资企业纳税情况和直住区域指标显示为待审核状态。申请人的最终得分呢，需要到现场审核和复查工作全部完成之后才可以得出预计呢会在4季度的时候公布查询，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我们看到市人力社保局积分落户服务中心呢也表示，7月31号至9月4号期间，申请人需要现场审核夫妻关系证明、投资企业纳税情况的，请提前在市人力社保局积分落户服务专栏下载填写授权委托书，并按照专栏提示准备好相关材料交单位经办人员。同时，为了节约时间、简化流程，单位经办人员可以将本单位名下所有现场审核和复查申请集中一次办理。 然后刚刚我们给大家介绍了积分落户的几个办理申请的一个阶段啊，然后有这种积分落户意向的朋友们，大家可以留心关注一下。 是的，同时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啊，这个我觉得也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个事情，就是个税查询。我们发现这个个税啊，在微信上已经可以办理了。这个微信能办12万元的纳税申报，可查询2007年度以来个人所得税的信息。 对，这怎么回事呢？就是在微信里刷个脸就能查到自己2007年度以来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信息啊，不用再大老远的跑到税务局服务大厅那个自助机器上我们再去查了。 是的 然后目前呢，市税务局呢不仅是上线了微信的个税查询功能，纳税人呢还能在微信里进行个税的12万元自行纳税申报。 税务部门介绍，市民今后只要关注北京税务微信公众号，在微信人脸识别、银联银行卡信息认证、纳税申报信息认证三种方式中任选一种，就能完成实名认证。认证后再登录自己之前10多年的个人所得税纳税情况，就会一目了然。 一目了然。大家看看嘛，反正我就不打算看了啊。然后市税务局呢还同期上线了智能应答服务，纳税人呢只要像和朋友微信聊天一样大声地说出自己的问题，我去年缴了多少啊，我这个几年一共缴了多少，他就给你报一数啊，就开始哭，对吧以大数据财税智库为依托的后台智能 AI 就能自动识别市民发出的语音并将识别内容显示在对话框中，到时候呢系统将根据市民的各种问题给出相应的答案，或给出类似的一个答案，供大家做一个选择了解。 不知道这个系统像我这种因为我刚刚入职嘛，就还没有涉及到纳税的问题，他会不会就根据我就是以前的微信的一个消费情况，然后我问他我以后可能纳税多少，他会不会给我一个这样的答案？ 那可能他会说，比如说你先告诉我你现在挣多少，对不对？但是呢，话说回来啊，就是依法纳税呢，是我们每个公民 应尽的职责。 对对对，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中考的统招。这个中考的统招录取结果已经公布了，从今天开始呢，中考的统招进行补录。 目前 这个考生可以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查询结果。另外呢，本市的中招补录将从今天开始，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可以申请补录。 我们也了解了一下考试院中招办在线招录这个结束之后呢，组织部分没有完成招生计划的学校会进行一个补录符合报考条件参加本市高级中等学校招生考试且未被志愿学校录取的同学们，可以通过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或者是北京考试报 中招特刊第九期查询参加补录的学校和计划，为自己的下一步做一个规划。 嗯，参加补录的考生呢，也可以结合本人实际情况，本周三到周五持补录考生登记表和2018年北京市高级中等学校招生体格检查表，也就是体检表，自主选择一所参加补录的学校申请补录。提醒考生要注意的是呢，参加补录的各校各专业报考条件和要求与2018年北京市高级中等学校招生简章上发布的内容相同。 哎，对，然后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呢，叫做 孩子气 的父 母 是什么样的。啊，就是前段时间呢，网络上有一个小视频啊，是一对这个大概有50多岁吧，反正就是应该是刚刚退休的父母。啊，这大叔大妈，然后这个两口子，这个挺好的，非常恩爱，然后就玩去了。他们在这个就是这个目的地呢，给女儿拍回来了一个视频，然后就说：“ 啊、 嗨，闺女，放心吧，我跟你妈玩的挺好的，你个单身狗，你在家吧。” 这样的孩这个父母确实是非常孩子气的哈、 啊，对吧、啊？ 但是我们也不妨可以看到，其实有很多家长都是很认真的。然后一会儿我们的在这个其他的我们的这个板块当中呢，也可以体现出来。 哎，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歌，然后继续我们的节目。 夏天白昼明治的红豆，一口清甜了全意感受，有风经过海面上吃出树儿，带走你梦里的忐忑， 可嗅到朱砂凝夜香，你怀的小身旁青色的柠檬味道，我明了害羞的彷徨，仿若清明悠扬到达直通你心门的方向，可嗅到朱砂凝夜香，你怀的小身旁青色的柠檬味道，我明了害羞的彷徨，仿若清明的悠扬到达直通你心门的方向。 芒果一口拥抱全世界降落，有种诱惑起个名字叫菠萝，看看你梦里有没有七彩虹， 可嗅到朱砂凝夜香，你怀的小身旁金色的柠檬味道，我迷了害羞的彷徨，仿若清明的悠扬到达直通你心门的方向，可嗅到朱砂凝夜香，你怀的小身旁金色的柠檬味道，我明了害羞的彷徨，仿若清明的悠扬到达直通你心门的方向，夏天白昼有风 说。特别 特别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大家可能觉得我今天有点紧张，因为什么呢？ 没有吗？ 其实今天是我正儿八经的作为这个北京电台的一员，这个主持人来主持我们今天的节目。因为我那个前两天刚刚，就是昨天刚刚进行完我们这个新员工的入职培训。然后对于我们的这个台子啊、机器啊，已经有些许的陌生了。 因为 之前是作为嘉宾嘛，然后所以其实就是也没有考虑说要推推子啊、点这个歌啊，怎么怎么样的，所以现在我还是很紧张的。 就是感觉还是挺不一样的。 对，特别不一样。 就觉得自己然后担子特别重了，然后要给大家呈现出来的自己的东西可能会更加的多啊。 我感觉现在自己是主人了。 对，没错。其实以前在这个等于说是实习阶段啊，宇薇做嘉宾主持的时候呢，我们已经有很多很多的朋友们都表示，哎呦这个小姐姐啊是谁呀？啊对，然后今天呢，然后宇薇也是刚才跟大家正式的汇报了一下， 对，汇报了一下目前的工作。 对，然后现在已经正式完成了入职培训，成为了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啊团队当中的一员啊。然后今天在青年说节目当中首次亮相，以后说不定也会在其他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亮相。大家多多关注和支持宇薇哦， 谢谢大家。好了，话说回来，接下来我们进入我们的这个关爱青 年 计划。今天的关爱青年计划呢，同样还是有四条资讯，是关心电影、关心话剧、关心电视剧，还有关心电竞。 关心， 首先我们来关心一下电影。 先说电影吧，对，先说电影啊。这个《解码游戏》这部片子呢，周五公映啊，由韩庚、凤小岳、李源、山下智久等主演的电影《解码游戏》周五上映。影片讲述了一个逗趣的极客的成长历险故事啊！一场意外的邂逅呢，韩庚、凤小岳、李源饰演的三个角色呢临时组队，就像进行一场闯关的游戏，携手对抗山下智久饰演的神秘国际犯罪组织头领，维护国际网络的安全。 是的，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呢，日本演员山下智久首次参演中国电影，也是他首次演反派。作为亚洲偶像，山下智久一直是很正面的形象，但是在电影《解码游戏》中，他表现出了很强的反派气场，值得期待。 对，然后就是3-1啊， 3-1， 对，这样的一个局面，我们可以关注一下《解码游戏》周五上映啊。这故事还是我觉得是挺值得期待的，因为它这个主题上网络安全，对吧？这未来， 然后对，前段时间不是特别火的那个什么、那个手机，然后因为各种原因，在打开一个什么程序的时候，摄像头就会弹起来嘛。那个好像也涉及到网络安全。 对，反正网络安全啊，其实说起来之后，这个话题大家可能会感觉很大，其实是目前来讲的话，其实真的。 是跟我们每个人都 有关系 的， 对。 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关心一下话剧。 话剧啊，2018年乌镇戏剧节10月份啊就要开幕了。最引人注目呢，当属孟京辉导演的话剧《茶馆》成为本届乌镇戏剧节的开幕大戏，将由文章领衔主演。 哎，实力演员、 文章，小文导演。 是的，话剧《茶馆》是孟京辉导演2018年全新的舞台巨制。在《茶馆》的创作中，孟京辉将启用文章、陈明浩、刘畅、丁一腾等多位中国剧坛极具个人风格的青年演员主演，他们将跟随孟京辉共同创作致敬艺术遗产。 作为一个中德合作剧呢，《茶馆》还将邀请到德国知名的戏剧构作塞巴斯蒂安·凯撒担任本剧的戏剧构作啊，这也是塞巴斯蒂安·凯撒第一次出演中国当代的戏剧作品。在乌镇戏剧节首演之后呢，《茶馆》将会陆续开启德国、法国、北美洲等世界各地的巡回演出，把我们的这个 中国的 文化啊，我们的戏剧，让这个欧洲的朋友们，还有北美洲的朋友们，世界各地的朋友们都来看一下， 感受一下。 对， 提起孟京辉的话，其实他，我觉得大家可能更熟悉一点的是那个《 恋爱的犀 牛》那场戏。其实我一直特别想去看，但是我就是。哎呀，这个因为 就是下了节目网上找找， 因为快乐肥宅嘛，所以所以就一直没有去看，也还是挺遗憾的。 快乐肥宅是你昨天朋友圈的一个主题。 对，因为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前段时间在就前两天在他朋友圈发了一个说，他特别喜欢给别人点外卖，因为给别人点外卖的时候，可以在这个外卖的这个收件人、收货人的名单栏 名字的那个选项栏里面写他给人家起的各种那个 名字啊， 然后我就举手，我说我什么都行，等待投喂、 啊、 然后他就说那你地址给我，然后就给我起了一个快乐肥宅的名字，我觉得还挺 贴切的， 对，挺符合我的、 啊、好朋友， 对，是的、啊、哎，还有提到这个塞巴斯蒂安凯撒、 嗯、 其实我了解的塞巴斯蒂安凯撒是一个动漫人物是动漫《海贼王》里面的一个具有恶魔果实能力的一个人物，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嗯， 海贼王， 对， 喜欢海贼王的，喜欢海贼王的宇维大家喜欢吗？ 对啊，就是我觉得海贼王是一个很励志，很团结，很青春洋溢的这样的一个动漫。 嗯嗯，对。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心一下电视剧《爱情进化论》将由明天开播、 嗯、 由张天爱、张若昀、许魏洲领衔主演的爱情轻喜剧《爱情进化论》明天就要开播啦、 嗯、 这部电视剧呢讲述了职场新女性艾若曼正步入轻熟阶段，事业成功但感情空白，她与细腻善良的好友路飞高中时代相识，在从校园步入社会的十多年里彼此陪伴成长，寻找自我与感情，最终认清彼此的感情，进化成了更好的自己。 哦，那就是还是原来的好呗。 啊、 哦、啊，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剧中主创们所经历的爱情的选择呀、困惑、迷惑啊，其实是现在大多数城市男女都面临的一个问题。那么，《爱情进化论》呢，也是立足于都市的热点话题，在焦虑的时代下，与观众们共同探讨生活当中的成长、爱情的选择等一系列的啊多维度的思考，定义自我的成长和认知的需求，开启人生的一个新的篇章。《爱情进化论》将会从明天开始，每天晚上7:30啊，浙江卫视。大家如果对这部剧感兴趣的话，或者从这部剧当中，自己也有类似的困惑啊，从剧中是否能找到一些答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明天晚上7:30，浙江卫视准时开播。 嗯 嗯。 好了，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电竞啊。 雨薇玩游戏吗？ 我玩。 玩啥？ 玩这个就是市面上大部分的游戏，比较火的游戏，我其实都玩过， 都玩过，都玩过啊，过。 对，玩过，因为我就是我属于那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大家就很有可能会去沉迷这个游戏，觉得这个游戏啊特别好玩，我控制不了我自己想玩，但是我是属于那种，我玩着玩着我就觉得这游戏没有意思了。 哦， 啊，我就不想玩了， 啊、还不如撸会儿猫呢。 啊，对，还不如撸会儿我们家虎妞呢。 嗯，对。然后这个雨薇的另外一个标签，他们家有只猫啊，这喜欢猫的女孩，这、 嗯、 他们家猫叫虎妞。 虎妞 啊， 是一只美短虎斑猫。 美短虎斑猫啊、 嗯， 然后这个雨给爆料给大家爆料一下啊，这个雨薇，然后每天在朋友圈的这个必修功课之一就是 晒猫， 对，是晒两只猫的这个照片啊。 好，我们接下来关心一下这个电竞啊， 嗯。 最近呢，这个国家体育总局发布了关于举办2018年全国电子竞技公开赛的通知，引发了网友的广泛关注。通知中，绝地求生列入表演赛，英雄联盟、国星际争霸二、炉石传说则列为正式比赛。总决赛将在12月进行，冠亚军取得国家集训队的资格。 嗯，但是这个吃鸡儿为什么只列入了表演赛，没有列为正式的比赛？这个是什么原因？我们回头可以就是了解一下，就回头再跟大家聊啊。 嗯、 但是就是真的，现在目前这个玩吃鸡儿的玩家还是挺多的。 嗯 啊，然后呢，这次体育总局颁布的这个通知呢，然后取得好成绩的话，还会取得国家集训队的资格。但是对于喜欢吃鸡的玩家，好像错过这个机会，他们好像我估计是不是得，是吧？有点小疑惑。 哦，我觉得这个事情嘛， 是是 就是因为事情需要慢慢发展嘛。 哎、 而且你看，《英雄联盟》啊，《星际争霸》和《炉石传说》这些游戏很久了， 对， 已经很久了。然后也举办过很多的大型的比赛了。 嗯嗯、 那《绝地求生》呢，作为这个。近两年吧，还是近一年、 嗯、 刚刚新兴起的这样的一个比赛、 嗯、 这样的一个游戏列入表演赛，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 很不错了。 嗯，慢慢发展嘛、嗯、我觉得应该会进入到这个正式比赛的行列当中的 啊。哎，你知道就是最近其实也已经火了有一段时间了，只不过就是现在、 嗯、 玩家的比例还不是那么特别多，叫堡垒之夜，你知道吗？ 嗯，没有听过。 不知道。 嗯， 就是 它是一个什么类型的游戏？ 就是类似于绝地求生，就是最后也是会有一个吃鸡的环节，但是在过程当中呢、uh-huh. 就是它会有那种就是然后一边走然后一边搭板子那种环节，就是你可以把自己搭成一个房间，这个可以是你的 防守的一个堡垒，也可以作为一个进攻的堡垒。 嗯， 啊，然后就是这样的过程当中，然后拿的就是玩家拿的武器呢，也是一个等于说 RPG 角色扮演的这种。然后玩家拿的游戏呢，不仅限于枪，然后比如说还有什么斧头啊， 嗯、 然后什么还有这个什么锤子啊， 嗯、 因为你得打板子嘛。 啊、 哦、啊，就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看这个游戏之后呢，就会觉得，对你打游戏的这种如果说战术思维逻辑的话会要求更高， 我觉得是像我觉得其实绝地求生这样的游戏就对你的这个战略把控的能力就已经考验挺强、 嗯、 像我上次有一次就是好不容易达到了第二名、 嗯、 然后对方呢是一个比较菜的菜狗子、 嗯、 但是我还是没有打过他，为什么呢？因为我心理素质差了、 哦、 就是他在那个房间里面跳来跳去跳来跳去，然后我就一直拿着 M24、 嗯、 然后一直对着那个 枪不错呀， 那可不通头舔的，是不是 通头舔的？ 没有没有，这是捡的、 啊、 对，然后就一直等待时机这个瞄准待发，但是最后他冲过来的那一瞬间我没有切换到冲锋枪的这个模式、 啊、 所以就啊错失了一把吃鸡的机会、 啊、他那个时候跳来跳去的一定是在迷惑你， 对，因为决赛圈了嘛、啊、你其实狙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 对对对对对对、嗯、然后那个时候毒圈也在步步的逼近， 对 啊，然后那个时候可能对心理上的考验就是 紧张， 对对对，马上我就要吃鸡了， 嗯、 啊、 还有一次呢是我的队友，就是 嗯，哎呀，队友怎么 真的无话可说，就剩 猪队友， 对，就剩他们两个人了、嗯。然后那个毒圈，因为到最后就剩两个人的时候，嗯、其实毒圈还会缩到没有， 嗯，对， 缩到没有的时候，他就要拼药，就是看谁药多。 对， 结果他在前期就把药，他还跟人家发语音，就是打开那个全部的那个广播说， 我药挺多的，你 兄弟，对、嗯、兄弟， 你认输吧， 对， 是吧？ 你出来吧，我药特别多，怎么怎么样、 啊？ 结果他就在那吃药，然后人家呢就压得特别稳， 啊、 结果到了这个毒圈缩圈的时候呢，他药没有了。 啊、 结果被人家吃鸡了 啊，那就是跟毒似的呗， 对呀、 啊、对吧，我就等着 我命由我吗， 对，咱俩就耗是吧，啊， 结果被别人给耗 over 了 啊， 嗯， 然后这个我们继续回到这个电子竞技要组国家队这条消息啊、 嗯、 一些网友呢看到这条消息之后，哎呀说太感动了，说电子竞技终于在一定层面上被认可了， 嗯， 然后爸妈再也不会说我玩游戏什么影响学习，这是我的职业和事业。然后还有网友说呢，说以后啊有了体育总局的证书玩游戏，哎，就像我刚才说的，就再也没有人说就不务正业了啊、 嗯、 当然说回来之后呢，这个玩笑归玩笑啊，游戏和电竞其实还是两种概念， 对的。 那么电子竞技呢其实是属于体育运动项目啊，有明确统一的比赛规则，最大的特点呢就是严格的时间还有回合的限制。网络游戏呢主要是在虚拟的世界当中追求感受为目的的一种模拟和角色扮演，所以呢电子竞技成立国家队啊、可不是鼓励大家就是无所事事啊，游戏度日， 嗯， 跟爸妈然后理直气壮的叉着腰不写作业要玩游戏，那还是不对， 可把我牛坏了，叉会腰 可把我牛坏了就是这个意思， 对，所以就是其实就是最近在网上也可以看到很多网友说了，这个职业选手不等于网瘾少年、 嗯、哎，对喽、嗯、对喽，对对对， 适度游戏这个也可以放松一下我们紧张的这个身心、 嗯、 但是如果沉迷游戏的话反而会带来不一样的这个不好的影响， 嗯嗯，对， 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下我们这个孩子气的父母呢他是什么样子的， 嗯，孩子气的父母是什么样的， 你看啊、这个网友季月说了、 嗯、 和爸妈去奥森遛弯，天太热，我妈为了遮挡阳光摘了两片树叶贴在自己的眼睛上 啊， 这掩耳盗铃吗？这是， 对呀、啊，啊，然后就是那种，你看不见我，你看不见我，你看不见我， 嗯、 对吧？对吧？就那种，啊、 这妈妈是真的很可爱， 对吧？孩子气的父母，其实、 嗯， 其实还有就是，那个，哎，我觉得就是，嗯，就很多欧美国家的这个朋友啊，年轻的父母、 嗯、 就觉得，就把孩子生下来之后呢，就觉得可能就 是为了玩的。 啊，就特别舍得虐那孩子。 嗯嗯， 你就比如说这小孩可能刚还不到一岁，不会走的时候，就比如说这个就抓着他胳膊，然后转个圈啊， 嗯、 啊，对吧？然后就比如扔水里，你看你是怎么啊？这孩子要淹着了，再把你啊一个手再给你拖上来。 对， 啊， 就是我们看到很多就是网上的有视频啊，就是某个国家的妈妈是怎么带娃的，怎么怎么样的，然后也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好，我们进一段这个是。 林增项六部件高品质互联网整装，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 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好王明。好，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青年说，继续说。 哎，青年说，我们继续说刚刚这个。因为这个还是对时间的把控，哎，不是特别的好、啊、 小小的瑕疵没有关系， 嗯，没有关系、哦、我们来继续聊一下我们刚刚聊到的话题，这个孩子气的父母是什么样子的呢？ 孩子气的父母是什么样的？ 嗯， 然后我觉得吧， 嗯， 就是很多，嗯，如果从职业的角度上来讲，比方说从事跟艺术有关方面职业的，嗯，这个朋友们如果当了父母， 嗯， 可能会比较孩子气。 为什么呢？ 你就比如说这个当演员的， 嗯， 或者说这个当我们这个主持人的， 嗯， 对吧？您看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的都是呈现的积极、阳光、开朗， 嗯、 对吧？都是很开心的样子。 对。 然后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其实也差不多啊，也挺不着调的，对吧？就有了孩子就会着调吗？我觉得未必。 啊，所以有很多网友说这个，生孩子如果不是为了用来玩的话，那将毫无意义。 哎呦， 意思是吧？ 对，我们生活当中又多了一个小伙伴，对吧？ 啊、 他管我们叫爸爸妈妈而已。 对、啊，我觉得这样的这个想法是特别好的。 对，生活会有很多的乐趣、 嗯、 啊，对，然后不会说这个可能。我觉得这个就是可能，比如说，尤其是和我们父辈的时候啊，就觉得有了孩子之后，哎呀，我家庭的担子可能更重了， 嗯， 对吧？然后我这个是不是我看看这钱包，这月发的工资多少留给孩子是吧？ 嗯， 算了，多给孩子点，我自个儿少留一点， 嗯， 我感觉自己过得很苦，这一辈子父母有没有？ 嗯嗯、对， 对不对？ 是。啊，其实现在，我觉得如果就是在我们年轻人这个阶段，就是有了孩子以后，可以说是我们共同成长。 嗯， 就是因为你是第一次当别人的孩子，我也是第一次当别人的爸妈嘛。 对呀、啊， 对呀、 啊啊， 所以、就 是、都没什么经验的。 对、啊，我们就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商量着来呗。 对， 嗯。 好，我们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奇葩青年有话说。 说，继续说。 好，进入我们的奇葩青年有话说。 嗯，对，然后这个首先啊， 我们就把视线转得远一点，我们先望望这个比较浪漫的国度法国。 嗯， 这个网友雷雷最近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法国国民议会呢最近是通过了一项表决啊，禁止幼儿园、小学和初中生在学校内使用手机啊。法国的这个禁令呢将于今年九月开学的时候生效。按照新规呢，在校小学生和初中生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课外活动的时候都不能用手机啊，除非是出于教学的目的或者是啊残疾儿童的特别需要啊。高中学校呢可以自愿全部或者是部分执行这个手机禁令啊。除了手机以外呢，新法案还规定啊，禁止使用包括平板电脑和手表在内所有可联网的通信设备啊。 这个其实我觉得，哎呀， 这个怎么说？ 对于我们中国的这些小朋友们、学生们来讲的话，其实就更惨了。大学以下禁止携带手机， 对吧？然后就是如果说这项，就是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啊，这项法令，然后如果说这个，然后我觉得如果它作为一项法令的话，应该就是看它的那个执行程度，或者说这个强制的这种执行程度会怎么样？如果说大家如果说可执行可不执行的话，那我觉得就是如果说在我们来讲，这小学生朋友们、中学生朋友们，那没手机疯了 真的， 不过了，真是，对不对？ 就是现在，因为 因为现在我们是这个，现在我们国家现在是移动互联网发展其实是最好的国家之一。 是，而且很多现在就是通过手机啊、手表，就像电话、手表这样的一些设备，可以更好的让家长朋友们能够知道这个孩子到底在哪儿，他是否安全，也可以及时和家长联系。因为现在就是家长朋友们也比较忙，然后手机啊可以随时跟孩子联系一下。 其实仅有这个，就如果说仅是这一项需求的话，很简单，那可以不需要手机。有种东西叫做电话手表，它可能就只能打电话。 对对对， 啊、 就电话手表。 妈妈一打电话，手机就震了啊！你说在哪儿在哪儿？你几点来接我，或者怎么怎么样的，对吧？但是呢，这个大家就是玩手机的话，对吧？ 还是会有影响。 对对对，很多很多的这个玩法啊。然后这个网友就给出了评论，哎呀，说那我们就很优秀了呀，禁止大学以下的学生带手机。 对呀、啊，这就跟我刚才说的一样啦。就高中的时候，我也不允许我们带手机嘛，因为会影响学习。 影响学习。 好，我们接下来再关注一下这个精通一门才艺的重要性。论精通才艺的重要性啊，大三女生暑假兼职小提琴老师月入过万呢、啊。 小提琴老师。 小提琴。网友大雁飞发来消息说，南昌有一名大三的女生叫高玉莹，在学习之余当了一名兼职的小提琴老师。高玉莹说自己高一的时候就开始教小朋友练琴了、现在已经月入过万，还说自己从大一的下学期就经济独立，不用父母掏学费和生活费，自己想要的东西自己花钱买会更开心。 然后呢，这个时候有网友从一个特别的角度给出了一个评论啊，说前期父母送他学小提琴是不是也花不少钱、然后也有网友，对吧，表示支持，哎呀，说这个通过一门才艺实现经济独立，说小姐姐好样的。 我觉得就像刚才说前期父母送他去学小提琴花了不少钱的这位网友，你就是传说中的杠精吧。 对 吧？ 对对对 对，就是因为对，因为父母要培养孩子的这个兴趣啊、才艺啊，当然第一是父母想要让孩子更好一点，有更多的这个长在自己身上的这些才艺啊、东西，那花钱这个是肯定的呀，那不可能天上白掉个馅儿饼。我说我想学小提琴，我就会了，这不可能的，花钱是肯定的。 对对对，然后就是这里面我觉得还有一个挺关键的问题啊，就是大家才艺可能都会有那么几样，对吧？但是精通一门， 哎，就比较难了。 你精通一门，尤其是第一，肯定会比较难。 是。 然后呢，你要把它实现，要把它变现，要实现它的经济价值，对吧？你这个肯定就是你这门手艺啊，对吧？你这边你就比方说这个小提琴是不是也有级，对吧？你到多少级之后，我们从这个标准上，哦，你看你有这个资格。你说钢琴，哦，八级十级没问题，教我们孩子没有问题， 是的， 对吧？然后年龄相仿，大家有共同的话题，也便于学习和沟通。对，然后 就说到这个才艺啊， 对吧？然后对，说到这个才艺，来，雨薇有话要说。 就是说到这个才艺啊，我其实 游戏不算，游戏你玩两天就不玩了。 对，游戏不算，这个 长期撸猫，这撸猫这个。撸猫有什么精通的吗？ 龙猫我觉得就是我是属于那种我自我感觉比较良好，就是猫猫啊狗狗啊这些小动物们就、 哎、都会很喜欢我的， 哎 哎， 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嗯、就我朋友家有一只比熊狗，每次见到我就像疯了一样、 哦、 就往我身上扑、嗯、就也可能是因为我身上有猫的味道吧、 啊、 所以它会往我身上扑、 啊、 然后就是说到才艺啊，这个因为本人呢从小呢就是啊就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嗯、没有没有、嗯、 没错这不毋庸置疑， 嗯，对，就比如说琴呢、啊、 嗯， 搬个琴什么的 啊，搬个琴 没有、 啊、 其实我小的时候学过电子琴， 学过电子琴， 学过电子琴、嗯、但是因为不知道后来因为什么就没有再继续了 啊。电子琴不精通第一项，来， 对，但我会，但不精通， 哎，会，接着捋、哎、啊，接着捋，来， 电子琴 第二项， 第二项舞蹈，我是学过民族舞， 哎，学过民族，就是这个以为是蒙古姑娘是吧？ 对，我是内蒙古， 内蒙古，内 蒙古， 内蒙古，内蒙古，然后内蒙古，然后就是跳个蒙古舞， 哎， 是吧？就会两下， 会两下吧？ 啊，没有什么就是舞蹈的这个就是，级别， 没有没有 啊，第二项不精通。来第三项接着捋，来， 我学过唱歌， 唱歌， 对 啊， 小的时候是合唱团的， 哦，合唱团的， 对， 合唱团的啊，可还行啊， 我们合唱团可厉害了， 哦， 是我们那个市的合唱团，然后当时去厦门参加过国际合唱节的比赛， 嗯 嗯， 然后还拿了金奖， 哦，金奖， 对， 哦、 所以我也可以说我是拿过金奖的人， 对，非常重要的一份子，在团队当中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哎、对。对，那是非常优秀的、 啊、是吧，这也不精通合唱不算、啊、 但是我就是自认为唱歌还是可以的哈、 啊、对、啊、对、 啊、 对、 啊、 对、 啊、然后就是 第四项 、嗯、自学吉他， 自学吉他 啊 啊， 就是我特别喜欢那个会弹吉他的人 啊， 不管是男生啊女生、嗯、我觉得哎呀特别帅，特别、嗯、特别特别特别， 就是吉他这个呢可能就是就是我们说这个你比方说啊、嗯、就是一些这个、嗯这个比较流行的曲子，或者是比较火的曲子、 啊、 然后我能拿起来之后自弹自唱， 对、嗯、 或者说别人点一个不是特别偏特别难的歌，我照着谱子看一看， 也能 我 这个扒拉下来， 也能扒拉下来这就没问题， 对 吧，对，现在水平是这样的， 现在水平就是可以扒拉，但是扒拉不连贯就是 第四项也毁了是不是， 对，好了、这个我们来这个聊下一个话题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的张宇维同学他的还是啊，大家又发现了一个优点，对不对， 嗯， 然后还是多才多艺的， 哎没错，哎、还有一点我这个是， 你真的要抛出第五点吗， 我真的要抛出第五点、 啊、 这一点我就真的我就 特别有自信、 就是、我就不说别的了，就是在女生就我这个年龄段、嗯、就是我们普通人来讲啊，不是职业选手、啊嗯、 打架你跑得最快， 不是没有我们要正能量的东西、啊、我是这个国家二级的台球裁判， 哦啊，这个是可 想不到吧， 哇塞，哎 掌声，此刻有掌声， 宇维同学 啊， 你这个节奏欲扬先抑的， 那真是 你抑的是不是有点太低了呀， 那就是没有办法 啊，就是为了就最后然后突然 拔高 啊、 哎、 然后那个时候大家崇拜的那种眼神，就嘴巴可能会张得更大，哇，张开嘴之后就看到扁桃腺了， 哎，眼睛里面冒着小星星 啊、 哦、国家二级台球裁判， 台球裁判， 而且、 哦、这个是可以的， 对啊，这个就是大家如果、啊、而且这是把我自己的兴趣爱好当成一个也是一实现了一点点的小目标， 嗯、 啊、 嗯嗯，哎，这个还是这个算精通， 哎， 这个算精通， 对，其实精通谈不上了，就是了解一点点， 哎呀，一点点， 一 点 点， 一点点，哎呀，我的天哪！ 好了，话说回来不贫了啊，接下来我们这个就是开头聊到了这个关于孩子教育的问题啊，这个网友秋风发来消息说，最近朋友圈中的一位妈妈给儿子的信火了，信中的孩子呢在杭州工作，想要父母帮他买套房， 嗯， 而在他妈妈看来呢，房子如同自己的未来，需要自己去争取，孩子应该独立，妈妈在信中说了，妈妈为什么拒绝你，妈妈只是希望你能够明白自己啊，你自己不是，你终归是要自己飞翔的、 嗯嗯啊、 而我和你爸爸只是你坚强的后盾，而不是永远顶在前面的那个，哎、嗯、这种观念在其实生活中其实不少、 就是、对，刚才宇维跟大家聊的时候，然后我就说这个、 嗯、 就和主动要房子， 嗯， 主动要房子，然后就我觉得吧，就在我的观念里，就是可能比如说父母出于这个，尤其可能男孩子啊， 嗯， 就是咱们那些老理儿 对吧？这个男孩子家里有男孩子，然后这个以后要成家立业呀， 对，父母要 啊，对吧？ 给儿子买套房、啊， 对，给儿子买套房啊。然后这个，然后节衣缩食勒紧裤腰带的，对吧？然后这个，家都揭不开锅了。这孩子主动要，这是啊。对吧？就是我们大家琢磨琢磨，反正我引出了这话题了。然后就这种生活观念呢，其实，在生活当中其实并不少。孩子希望在生活压力面前呢，得到父母的一些帮助啊，在社会上走的时候呢，会有如虎添翼的感觉呀，或者说啊，稍微顺利一些。然后希望自己少吃点苦，父母呢又怕一味的帮助呢，会让孩子失去斗志，迷失方向啊，不知努力，只顾坐享其成。所以这个，哎，这个反正是一个，就是 很有 就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看法，就是观点都不一样，不同的角度、啊，反正挺逗的。我们把这个事儿呢告诉大家，就是孩子主动要房，还有你比方说另外一方面，这个就是比方说有的朋友们家里可能经济条件就不是特别好， 嗯 啊，然后呢，但是还非得遵循的那种老理儿，哎，怕孩子受委屈，哎，不行，我就不我跟你妈累点苦点，我们少吃点没关系，我必须得把这房子给你买上， 对吧？我觉得其实就是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担当， 哎，对， 我们要就是自己努力去奋斗。当然，如果实在是就是因为这个房子的压力特别大嘛，需要父母帮助的时候，你可以，父母肯定他会出手帮你的。 对啊。 然后之前在就是这段时间一直在网络上特别火的，就是有一个综艺节目，就是孩子们站在天台上，就向下面的这个爸爸妈妈或者老师啊朋友们喊出自己想说的话。有一个男孩子呢，他今年是15岁，好像。15岁左右吧，准确的这个年龄也就是大概15岁左右。他就在下面冲着他妈妈喊，他说：“妈妈，我再也不想做家务了，你可不可以不要逼着我做家务？怎么怎么样的？”然后他妈妈就是，他说：“我每天除了要学习，我还要做家务，我还得帮你洗菜。我现在是一个初中生，我都已经会做很多饭了，怎么怎么样的？”然后他妈妈当即就在这个下面回复：“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呢？他想让他的儿子就是能够独立，能够有自己的能力去照顾别人，要学会男子汉的担当。然后他说，他妈妈就说了，说我刚跟你爸爸结婚的时候身体不好，你爸爸一件重活一件家务都没让我干过。我现在我可以不后悔，毫不后悔的说，我不后悔嫁给你爸爸。我希望你以后也能让你的女朋友、你的媳妇儿站在这么多人面前说，我不后悔嫁给你谁谁谁。 哎呦，这个妈妈就高瞻远瞩， 真的是， 对吧？站的高度不一样， 对，把她的这个未来，因为别人家的女孩子也是这个，父母娇生惯养捧在手心里的这样的一个小公主，那嫁到你家来就要给你做家务吗？这当然是，对吧？像我们这种女孩子，这也不是你我想要的。那这个妈妈的这样的想法，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 对，商量着来。 对，而且给出了她一个更新任务，就是以后要自己洗内衣和袜子。所以其实有这样的妈妈，我觉得是这个孩子的福气。 对，然后可能妈妈想得远一些啊，就是以这个啊他自己和这个孩子的爸爸的故事呢作为一个例子，就是孩子因为这个男孩子可能以后要离开父母啊，比如说如果这个有条件的话，还要出国留学，然后或者说这个离开父母去其他的城市打拼和工作生活。 是的。 那么掌握这些生活的技能呢，我们先不说那个以后照顾自己的伴侣、照顾自己的爱人，那我自己我也可以照顾得很好， 对吧？这个就是比较。比较三观比较正的这个妈妈。 那这个妈妈其实也有点孩子气啊，不行，必须要干。 对，我是在培养你的担当，你的责任感 啊。然后是孩子上面的时候哇。 就是说到这个，我就前两天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视频啊，就是爸爸和孩子的一个聊天，然后我现在可以给大家放一下啊。 好嘞， 我给大家放一下，这个就是特别有意思，父子俩聊天，我们来听一下。 你来听一下，这怎么说的？ 你是哪天出生的？你知不知道啊？ 过年那天吗？ 对，你有个小名，你知道吗？ 不知道啊。 过年那天吗？三声炮响，你出生了，然后给你起名叫三炮。 你才叫三炮呢！你叫五炮，你叫石响一咕咚。 你这孩子，你叫麻雷子。 你叫二踢脚碰碰。 你叫小羊鞭。 你叫窜天猴瘦炮。 你叫摔炮啪啪。你叫拉马七糟。 我找我妈去。 找去呗，你妈还叫大刺花呢。 我觉得这个就是特别有意思的父子的一个对话，这样一个互动，真的特别好。 嗖啪，然后这个 嗖啪 嗖啪，然后叮咚， 我找我妈去，你妈还是大刺花呢。 对，然后这个特别有喜感、有幽默感的，来自东北黑土地的一对父子。 哎，这也就是孩子气的父亲是这样子的啊。好，我们接下来再看下一条大写的尴尬。 下一条大写的尴尬，这是怎么回事呢？啊，这网友这个名字就挺逗的，叫至尊宝，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前几天呢，我遇到一尴尬事儿。说以前呢，相了好多次亲了啊，不是对方看不上我，就是我不喜欢对方啊。最近一次相亲呢，经介绍人认识之后，我们加了微信，然后之后在网上聊了两天，哎，聊的时候呢，觉得感觉还行啊，挺热情的啊。第一次遇到这么热情的相亲对象，觉得对方还不错，哎呀，蛮喜欢的。于是呢，见一面吧，是吧？哎，结果一见面呢，俩人都是男的。 啊，这确实很尴尬。 哎呀，都懵了，然后尴尬的一起吃了顿饭。我不知道这哥俩是不是没喝一口啊？ 我觉得得喝点， 是不是？对吧？这兄弟，对吧？你相了多少回？嗨，我十几回，你咱老差老远了，我二十多回。 对，所有这个网友就神评论了，果然这个同性之间才能更加的相互了解，要不然怎么能聊那么嗨呢？对吧？ 对对对，但是呢，你这介绍人是不是有点不靠谱？你男的女的，你最起码你搞明白吧？是不是？ 对对对 啊。 好，我们看来下一条，老公苦练变身美人鱼，陪老婆产后减肥36斤。网友李毅呢，今年35岁，是一名教师，妻子去年生下了宝宝，身材一直没有恢复。为了避免妻子的产后抑郁，李毅决定陪她运动。运动方式大家肯定想不到，李毅考了水下的运动美人鱼的教练资格证，每周穿着一条长长的鱼尾巴辅导妻子训练3次。3个月过后，妻子减重36斤，哇，平均一个月12斤哦。李毅说，我很有成就感。他的妻子说呢，女孩子生完宝宝之后一定要多运动，有老公陪着真好。的确呢，这个产后恢复呢，不仅仅是妻子一个人的事情，丈夫也要尽到责任。这位丈夫给所有的老公树了一个好的榜样，在座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和观众朋友们，这个男性朋友们要学习一下啊。 嗯，学习一下。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自行车被偷，美女怒贴公开信，公安局见，吓得小偷自首了。这个自行车被偷了以后呢，除了报警还能怎么办呢？网友范范发来消息说，最近常州的一位小姐姐在一辆自行车被偷走之后太生气了，就在失窃地点张贴了一张名为致偷车贼的公开信，言辞犀利，最后称若不归还原处，咱们公安局见。没想到啊，这几句话还真的吓到了小偷。没过两三天，所有就有人到公安机关自首了。这个原来啊，小偷在偷车后的第二天路过案发地时，看到了失主留下的致偷车贼一文，感觉良心不安，经过几天的思想斗争，终于决定自首了。网友就评论，看来这个做贼心虚还是有道理的。 嗯，对。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接入了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连线嘉宾啊，最近没有跟我们分享一些前沿关于人工智能前沿方面的消息，郭博士 AI 博士郭子纯，来，郭博士你好，跟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哎，你好。 嗯，来，最近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些关于人工智能 AI 前沿领域的哪些方面的一些分享？ 实际上是这样的，这个其实在之前的时候呢，可能更多跟大家聊过一下，就是现在人工智能还有包括一些新兴科技哈，对于我们生活中的这个通常一些改变。实际上关于这个话题很多人都在聊啊，感觉现在不聊几句人工智能，感觉跟这个时代接不上轨了。实际上我觉得呢，就是想在这通过这次跟大家说一下，其实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时代呢，实际上离我们所想象中啊，电影当中啊，或者电视剧当中给我们传递出来那种非常智能时代，其实相差是甚远的。因为我们现在实际上是处于一种弱人工智能时代，在相比我们这个通常以前，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人工智能这个概念提出啊，是在这个五十年代初那个时候来讲，实际上到现在已经经过了3次的这个人工智能浪潮啊。但是呢，由于在中间的过程当中，我们都有可能会出现过它可能会作为一种伪命题啊，因此呢，会有将近几十年之间呢，就是停滞了对人工智能这样的一个开发。所以呢，我们现在重新把它提出来的原因是什么？它是来源于几个点啊。第一个就是因为我们硬件的一个提升， 啊，就是我们现在出现这种 GPU 啊，包括各量子计算啊等等，会成为我们使它进行下一步发展可能。然后另外一点来讲呢，是我们真的在这个神经这个、人精的这个神经网络当中呢，也出现了一些它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改变啊。我们会用一些这种对抗的神经网络呢，生成和一些确实能够帮助我们进行知识学习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因此呢，现阶段我们这个人工智能啊，能干哪些事情呢？我觉得这可能大家听众朋友可能会比较这个在意的啊。第一个来讲呢，可能对于我们的图像识别啊，比如说我们举个简单例子啊，比如说这个有人走丢了，对吧？然后呢，但是我们通过这个联系全网的这个城市的摄像头，我们迅速的会能捕捉你这个人的这样的一个性格特征，然后来抓到你。然后第二来讲呢，就是我们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风格上的迁移啊，比如说我们可以进行这个对这个人工智能进行学习，比如说我们呢给它放入两张图片啊，一张图片呢可能是这种模糊的，另外一张图片是清晰的，所以呢你不断的给它这种图片给它进行学习，那么因此它学习一定的时候之后，当你再给一个它陌生的一张模糊的图片，它能够自动生成一张清晰的，所以这就对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们再去观察一些这种像这个外太空啊或者别的星球上的一些这些照片的时候，它本来是很模糊的，对不对？但是我们用人工智能的方式，它就能还原到非常清晰啊，这也是能够实际改变我们的生活。所以前面我们刚刚说一个图像识别呢，它可能会应用到这个无人驾驶啊，包括人脸识别呀、包括我们说这种跟踪啊等等定位等等，那么它实际上来讲呢，是真的能够帮助我们在进行一些这样的一个能够让我们人们更多的去这个智慧的去享受生活啊，所以我觉得人工智能可能更多的是在这两点上深度学习还达到一个规模，但是实际上离我们啊通常认为那种具有自我意识的这个阶段还其实还是非常遥远的。 嗯， 你都是而且可能啊，只是说我说可能说30年后50年后它都不一定能实现，而且它可能也许啊未来说可能还会成一个伪命题，因为在过去的这个人工智能发展到现在这样60多年期间呢，其实人们关于这样的命题也是有几轮的探讨和争议的。但是不管怎么样，现在的弱人工智能的的确确给我们生活其实带来了很大的一个便利啊，包括我们说这个现在这个小冰的啊，还有包括阿里巴巴的鲁班啊，就我们知道它一秒就能生成无数个海报啊，都是基于人工智能的这样的学习，包括今日头条对吧，我们今年的投放啊等等等等，实际上来讲呢，它确实帮助人们更好的把时间精力啊放在那些更需要我们创作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环境当中。 好的，感谢郭博士今天给我们的分享，谢谢，再见。 好，再见。 好了，非常感谢郭博士给我们的分享，接下来进入我们靠谱青年啊。 对， 我们的靠谱青年今天要给大家说的只有一条，就是最近大家比较担心的一件事情啊，就是接种疫苗的事情。接种疫苗呢，利大于弊。 哎， 你看， 对这个，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疫苗呢是将细菌、病菌等病原微生物及其代谢产物经过人工减毒、灭活或利用基因工程等方法制成的，用于预防传染病的自动免疫机制。到目前为止呢，疫苗是人类对抗传染性疾病最有力的武器，所以该打的疫苗呢，大家还是要打，不能因噎废食。 是的， 对。 好，今天上半时段的节目呢就是这样，我们在9点的时候还会邀请到我们的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好，靠谱青年，我们的青年说上半时段就是这样了，我们一会儿继续， 一会儿见。 德国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爸，想着听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啊， 又能摇红包了， 比红包有意义。我参加了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活动，诵读的散文要在诵读小站节目播出了。

二局安装公司已经有工作七年的时间，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收获了很多很多工作当中的荣誉啊，我们也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荣获2016年中建二局安装公司的报道标兵，2017年中建二局青年岗位能手，2018年中建二局的优秀通讯员啊，然后还是首都学雷锋志愿服务岗等多项荣誉称号啊，在此呢，我们就不给大家展开介绍了。总之，在7年的工作时间当中，获得了很多很多的荣誉，这其实是对自己这么多年工作的，我觉得是一项肯定啊。对，然后王莹也来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介绍一下，现在自己主要负责哪些工作。 我现在在公司主要负责团庆工作，还有一些宣传工作。可以说工作中与青年打交道，与文字打交道，这两方面工作，一个是需要一个积极，一个热情，还有一个就是需要一个细腻的心思，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个人感觉就是需要一个认真负责的态度。虽然工作中有时候难免会有一些繁杂，但是说呢，就是这种工作能够让我自己与青年打交道的时候，让自己也更加积极，更加上进，更加有这种意识与为大家服务，更好的提炼自己，更好的让自己成长。 哎呦，我觉得说得非常的全面，然后从自己的职责，然后应该怎样去做啊，然后给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哎，我之前听说啊，说你那个说有一只网名叫萤火虫是吗？ 对。 啊，这我觉得这挺有意思的，为什么会给自己起这样一个网名？ 因为首先我先说这个萤不是萤火虫，不是那个大家意义中的萤火虫，萤是我的名字，王萤的萤，晶莹的萤，火是伙伴的火，然后我愿意用自己的名字。自己的一点光亮去照亮身边的人，照亮一起的小伙伴，所以给自己起名是萤火虫 啊。 感谢老师关注。 哎呦，这个真挺有意义的。那这样啊，那我们从头开始聊起。我们从头聊起的话，然后给大家全方位的呈现啊，这样一只积极热情向上的萤火虫究竟是怎样炼成的。 谢谢老师 啊。这个王莹在读大学的时候学习的是什么专业 啊？我本科学的是英语 啊，学习的英语， 河大读的 啊， 河北大学啊， 河北大学啊，对，河大的话什么河南大学简也他们也简称河大， 对啊，是呢 啊。那在学校的时候呢，自己是一个这什么样子？ 在学校的时候应该说，哎呀，感觉时间好遥远了。 对，我们可以回忆一下，现在我们 细数起来已经是11年前了，2007年进入大学。进入大学的时候，想想当时可能有一点点迷茫，但是我们进入高中，经过高中比较紧张的时候，然后到大学相对宽松一些。然后我呢就根据自己的兴趣，比较喜欢语言，选择了修英语专业。然后在后来大学的第一个月，经过军训后，我参加了学校的报社。然后在因为自己本来就比较喜欢文字工作，在报社中呢，是当时的是就业指导报，印象中还很清晰。然后一边学习自己的专业知识，英语专业，然后英语专业课程本来就比较多，然后呢在课余时间呢又相对的根据自己的兴趣学习一些编报纸啊，当时没有这么多新媒体，报纸就是学校报，然后就给大家一个做一些编报纸，提供一些同学们需要的一些信息，这些服务，可以说当时有时候也很累，然后每当看到一期报纸出行定版的时候，心中那种成就感就是油然而生。大学4年吧，这是前两年就一边学习一边做一些这些工作，后来也有做一些家教和小朋友和那个高中生、初中生这些来接触。可以说，如果说让我回顾大学4年的话，就是虽然有一些遥远了，但是我感觉自己的当时不管是学习、工作、生活都非常的快乐啊。而且特别高兴的就是还在大学期间交到了许多好朋友。 哎呦，你刚才那个就是讲到那儿的话呢，然后我还以为就是非常高兴在大学期间然后找到了我的男朋友。然而并不是， 然而并不是。 开一个小小的玩笑啊。那个时候参与了就是传统报纸的一些编辑，然后会有采访报道的一些工作吗？ 啊、也有，当时我们有就是每年春秋两季的校招会 啊、 因为我们是属于那个就业指导中心，然后就会、 那就业指导报嘛，对吧？ 对啊、然后就会跟企业联系，跟企业联系也会对这个企业招聘台进行一个服务，然后在服务的过程中也有一些采访，然后可以在我们的报道，在我们的报纸上进行相关的报道啊、就是比方说企业想要咱们的这个新员工是什么样子，然后我为我们的这个新员工做一个适当的指点，虽然我们当时也不是专业的啊、现在回顾起来，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接触，在我们以学生的身份来做一个理解啊、当时就是这个样子。 那其实是等于一个就业服务的一个平台， 对，是这样 提供的啊。但是虽然说像刚才你说的那个时候自己可能啊职场的经验也不是特别丰富，然后也没有进入职场、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更能作为同学学生的角度，然后了解大家的切身需求，大家真实的就业想法是什么样的。 对，是的、 对，然后那个时候也参与了很多很多编辑的工作， 是 啊，很多编辑的工作，然后加上自己有语言专业方面的这个学习，那后来我就问你题外话、后来为什么没有想走到比如说这个走到媒体行业，比如说我们会成为同事 其实当时也真的有这个可能， 有这个可能、 但是就是可能各种选择的确是有，当时有在进大四的时候进过报社实习过一段时间，然后但是各方面综合考虑吧，然后后来就来到了现在工作的公司中嘉二学安装公司。 就是像你说的，其实就自己天生就特别特别喜欢文字，然后其实那段时候的实习，然后还有在报社的一些经历，其实也给现在的工作我觉得打下了一个挺好的基础。 对 啊，那个时候感觉就是大学的时候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收获？ 大学的时候开始的时候感觉小伙伴们那个下完课可能就在宿舍，当我们学外语的就看美剧啊或者是什么的，然后我呢有时候就还要去开编辑会，然后还要给大家一起去碰选题，这期报纸主要说哪些，然后还要看看我们再要自己排，当时的排版软件还挺那个什么的，清楚的记得是 PageMaker， 然后那个软件还不是特别智能，然后用起来的时候有时候也会很累，但是虽然就是过去了的时候想想，就是因为当时我从事了那些工作，所以我的那个现在操作文字的功底啊，操作这个办公软件都还是比较顺畅的，应该说感谢那段时间的付出，让我有了一个积累，让自己虽然不能说厚积薄发，但也是绝对是有了积累能够更好的发展生长，就是这个样子。 因为那个时候作为传统纸媒的编辑啊，就是可能我们作为这个行业还是有一定的了解，这个作为纸媒的这个编辑呢，就是编辑功底如果真的一旦打下之后还是非常扎实的， 是 啊，非常会打下一个非常坚实的一个编辑的基础。就我觉得那个时候就那段实习的经历，我觉得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你一直在和同学们保持接触。 对 啊，你比如说可能你大二的时候你可能会接触大一的，然后到你大四的时候呢，然后你又会看到这个其他的同学们，会看到周围的同学们他们的思想上的一些变化，就业的一些动向你也都是挺熟悉挺了解的。 是 啊，那个时候会觉得大家有一个就是比如说后面的师弟师妹，他们会有一个对就业啊求职啊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你觉得有一个 就是开始的时候感觉大家进入这个报社都还是会有一些迷茫的，然后其实我开始进入也没有说特别的那啥，只是因为我自己比较喜欢做文字，喜欢从高中就很喜欢文科这种，然后后来到跟大家的接触中就能发现我们对这个就业的相关法律法规包括就业手续这种办理啊都有一个特别清晰的熟悉，因为我们也在这个工作中学习让自己提高，然后包括我们到后来我参加工作还因为工作原因认识到了我那个之前共同就职于报社的前同事，应该说是我的前辈、就是感觉着那种熟悉感，就是原来我们曾经同时为一个报社共同努力奋斗，然后有这样一个契机特别好 然后还有一种会特别有感觉，特别有缘分的感觉。 对就是当时怎么说呢虽然那段时间不知道自己那么 拼为了什么，但是细想想，只要拼过了都会有成果，在自己的心里，在自己的思维里都会有一些沉淀。 嗯，对对对，哎，对，其实这种感受我觉得可以更好的比如说这个分享给我们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大学生朋友们或者青年朋友们。嗯，就是大家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拿读书这件事情来说。嗯，就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就读书，哎呀，原来的时候可能读书是为了考试， 对 啊，就是工作之后呢，可能读书觉得，有你要说这什么爱看什么小说之类的，嗯，这个可能不算啊， 嗯， 这可能不算，就是我可能会看一些书，哎呀，我觉得没有什么用，然后我也不太感兴趣，但是有的时候你无意当中在书中记下的某些知识，以后可能就会在你的工作当中，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起到帮助， 对，是这样， 啊，或者是有的时候触类旁通，会对你思维， 嗯， 然后看问题的角度， 嗯， 然后会打开一个方向。 对，这点我也特别赞同 啊， 尤其有时候感觉自己随便翻的一些东西，虽然看似现在没用，但是当你有了这个积累，你需要的时候，哪怕你没有准确的记忆，但是你就可以再去寻找，但是你脑子已经有了这个印象。 嗯， 不是说每一份学习都是代表功利性，但是你学习了都会有一定的效应，我是这么认为的。 嗯，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就是之前在大学的时候那段实习的经历，然后像你刚刚说的，那个时候也不知道那个时候为什么那么忙，为了什么，但是呢机缘巧合啊，在现在的工作当中，那段经历就像我刚刚说的，给现在的工作打下了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基础。 是的 啊， 应该说感谢每一份经历能够让自己有经历就会有成长。嗯， 对对对，说得真好。那后来其实是不是还有一段去厦门求学的这样一段经历 啊？是的，因为当时我来参加工作以后，做了在这个中加二局安装公司工作，做了好些人力包括一些涉及了一些财务的知识。 嗯， 这个时候我感觉自己虽然能够在工作中去学习，能够让自己有这个提升在工作中，但是我这个掌握只是说片面的掌握，我懂得这一点去怎么操作了，但是我并不懂它这个系统是怎么样子。 嗯，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选择了一边工作一边读书，然后又考在那个厦门的时候，在厦门工作当时，然后就考取了厦门大学的 MBA， 然后学了一些工商管理，就整个包括人力管理、财务啊这些都有一个系统的了解。可以说自己虽然说那段时间又是一个一边工作一边上学。 那个时候已经入职，然后工作的地点是在厦门。 对 啊， 我当时是周一到周五在工作，然后周六周日在厦门大学读书。可以说那段时间就是周一到周五的时间是忙碌于各种的文字、各种的表、各种的素材，然后周六周日呢又在那么宁静的校园，然后宁静的教室，然后各种环境，老师讲呢就是也是特别深层次，然后又特别有理论又有实操那种，能够让自己那段时间感觉不能说一点通了，但是能够说是感觉着那种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在课本中感觉就找到了一种那个契合的点。就是感觉着怎么说呢，就是虽然五加二白加黑有些累，但是那个真的是有些累，这个有些需要着重加一下。然后 每一次难过的时候就独自看一看大海，厦门大学出门就是海边。 是的是的，一边是那个南普陀，一边是海，当时我还记得， 对对对， 一边是海的辽阔像知识，一边是那个寺庙的宁静，就像让你一个人沉下心来。 哎呦，学习出了一定的境界。 然后虽然那段时间我想想自己有时候真的是工作忙的时候来不及做作业，有时候上课也的确存在现在大学生都存在的情况，翘课。但是那种经历就是让你在工作中之后再去学习，我可以说把自己工作中遇到的难题有一些在那个时候的在书本上又都找到了能够给我解决的办法。然后虽然说就是我不认为说我是一个特别学得特别细的人，但是不管说老师讲过什么，在课上我都会用自己能力内的100%去听。虽然业余时间那个周一到周五时间在工作，但是只要我在课堂了，我就会把手机 不看手机，然后放下手机，然后真心的真用这个自己的百分之百的热情去投入到老师的课堂所讲所学中。 嗯，对。不知道大家那个有没有感受啊，其实王莹是对自己的学习还有工作，然后首先是非常认真，然后我觉得路径规划非常的清楚啊。其实就像就是你在厦门大学读这个应该是在职的 MBA， 对 啊，在职的 MBA 的时候，其实就是因为在工作当中然后会遇到一些困难， 对， 然后觉得自己的能力然后有不足， 嗯， 然后会想到比如说我长久的发展可能会遇到瓶颈， 对， 那么现在我既然有条件我在这里工作，那么厦门大学是非常好的大学，是吧，风景还这么好， 对， 那么我就去学习了，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就报考了厦门大学的 MBA， 对， 对吧，这个路径是非常清晰的。 我也不能说就是说我自己一直明白我自己想要什么，我应该说是我在不足，在自己的这个发展中意识到不足，然后去补这个短板，在这个自己的知识储备中我发现这里有漏洞，我就要在我自己能够想到的办法中来不断的填充完善它。 对，所以说呢，就这个其实王莹的成长路径呢也给我们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然后提供了一种很好的选择，就是大家离开校园之后呢，然后步入社会，步入工作岗位，那么如果觉得我的能力然后会这个有不足，我掌握的知识可能不够系统，然后会对我的职业产生一些瓶颈，那么这个时候大家不妨再次选择回到学校，通过读书的方式，然后因为那个时候你已经有了工作经历， 是， 对，你真的脱离学校之后你有了工作经历，你知道工作当中然后是需要一些具体什么样的能力，你真的需要该掌握什么，你知道哪里自己不足， 是的 啊，会有一个切身的感受， 嗯， 对，那么那个时候呢如果说选择回到学校， 嗯， 然后呢比如说这工作来讲我读一个可能不同的工作岗位对这个学科可能有不同的要求，那比如说我读一 MBA 可能用管理类啊、财务类啊、人力啊、管理啊这方面的知识一个系统的学习，然后那么可能比如说这个有的同学可能从事那比如说从事艺术类的行业，那么我可能去读一个艺术学，对吧，然后从宏观然后从这个历史的角度然后国内国外的，然后我从会给自己有一个宏观的一个艺术架构，那么从事艺术行业对自己的艺术创作那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是的， 对吧，这是一条很好的路径，就是说我上班遇到瓶颈之后别怕辛苦别怕累啊，我们再回学校再回炉， 是 啊，再去学习学习， 是这样子，而且我也特别坚信就是说你上从学校到工作不是说学习的终点，而是另一番学习的启程， 对， 并不是说你工作了就不需要学习，工作中其实更需要学习，这种学习不像在学校你的专职就是去学习，这种学习更多的是相当于我在工作中摸索到了有什么我需要的，我就要去尝试去学习，就是这个样子， 对对对，然后哎呀，提到厦门，因为那个我前不久我还去了厦门 啊， 对，然后在厦门大学，你看我现在这么黑，就厦门给我晒的， 但是厦门的热情， 厦门的热情，对对 对， 啊，我带着厦门的热情一定要带回北京，留在我的身体，让所有的朋友都看到厦门的热情，让我变黑了， 是的是的， 对，然后那个，哎呀，其实那个时候想想，就我能想象，虽然说那个就像你说的那个五加二白加黑， 对， 但是呢，就是那边有这个。那个是什么 曾厝垵， 对，曾厝垵， 对 对，南普陀，然后那边就是大海， 对，那边是大海 啊，然后呢就是学习完了之后比如说这个走出校园然后对面就是大海，那种感觉还是就对于生活上来讲还是挺舒服的， 是 啊， 生活舒服，然后对自己的一个心情，包括心情啊，包括自己的一个心境啊，就这种感觉，就是，我现在想想用什么词来形容呢？我学完了，然后面对着那种自然风光的时候，就也有一个文化底蕴在那里，就包括这两种风光的时候，能够让自己感觉到我有一个融合，我能够融合到知识，我也能够放得下这个繁杂的放下繁杂的工作。然后融合到这个校园，这个融合到这个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就是，特别的说是能够让人静下心来。现在社会，我感觉静下心来， 啊、真的很需要。 嗯，静下心来，其实现在变成了一种能力。 对， 嗯，大家就是有的时候，你比如说我们可能觉得，说哎，说这个人干什么都这个不紧不慢，对吧？ 对， 有这个有条有理的，然后去干。 嗯、 其实这个我觉得是需要一种能力的，就不是说他天生就是具备这个。啊，我就有能力，然后能让自己张弛有度，然后我就天生急躁，哎，我怎么会这样？ 是、 啊，其实这个也是通过，也可以通过去学习， 嗯， 对吧？包括我们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去看一看海，然后去体会自然，有一种融合， 嗯， 啊，让自己心境上有一个变化和调整， 是 然后这个才会让我们的生活，其实所有的都是在我们作用于我们的生活啊，工作呀，生活呀、 嗯， 让我们的张弛有度嘛。 是的， 对，有一个合适的度。嗯，哎，我觉得那几年你过得还挺好的，其实。 是的。 是不是？ 对。 然后一直啊，工作也还嗯。这个我能发现问题， 嗯， 我还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对， 然后我还能在自然的关照关怀之下，然后在他们的啊这个大海边，然后见证我的成长， 是 啊、嗯，哎呀，真的还是挺好的。我们刚才提到这个王莹在在职学习的这个时候是在厦门读的一个 MBA、 嗯、 啊、 嗯， 那么 MBA 呢，其实就是这工商管理学硕士， 对、嗯、 对吧？工商管理学硕士，其实很多很多的在职场的朋友们啊，然后我觉得无论是什么岗位， 对， 都很需要系统的去学习一下。这门学科 对 它里面所有的一些课程， 是的， 对吧？ 嗯 啊，那就讲到这儿的话，那王莹就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比如说这个 MBA 的课程里啊，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设置啊？那比如说你觉得最大的收获会在这些课程设置里， 嗯、 然后会学到了什么？ 这个啊、课程其实特别全面，应该说我把它对应我们企业的管理，它可以对应到企业的好多部门， 嗯， 包括这个大家都熟悉的人力资源就不用说了， 嗯， 然后财务管理， 财务 甚至于有些就是老师讲的一些实操，就会涉及到你的企业文化， 嗯 你的企业这个商业道德呀，就各方面的内容， 嗯 我把它的定义就是一个综合企业综合的一个系统的学习， 嗯， 我个人来说，我收获特别大的啊，因为我虽然以前做过人力，但是只是说领导让做什么，就是我并不是说特别系统人力工作具体要做哪些方面，就是说有什么需要了我才去做什么。后来就经过这个我就会把人力工作就涉及的培训招聘，然后包括绩效考核等各方面都有一个了解， 嗯， 然后还有我个人本来因为我是文科女，然后那个财务啊这些知识都是没有学过的， 嗯， 但是通过这个课程呢，我又了解了一个财务可以说就是涉及这个成本呐，这各方面啊然后尤其自己特别有感触的是，不光是这种对知识的一个了解，能够让自己对这个财务系统，也对自己的这个理财呀，或者是这个储备呀，也是有一定的了解，所以说它不光是你这个学习，这个更能够深入到你的生活，能够深入到你的工作，这点就很重要。 嗯，对。然后我觉得还有一方面就是，肯定在这个商科商学院的这个课程学习之上，还会对你看待事物、看待问题、思维角度、认知也会打开一扇门。 是的，是的 啊， 嗯，尤其他会系统的、比较有逻辑的去分析这个问题，能够让我这种就是经常学文的，能够让他 之前会 立体的思考。 对对对，可能之前可能会感性一些， 对 但是现在呢，可能就会更加理性， 对， 讲求逻辑， 嗯， 啊，是的，实在不行讲数据。 对，是的， 对对 是的 啊。哎呀，真的是非常非常，哎，那个时候就是你这个因为上这个就是 MBA 这商科嘛，就是你比方说这个财务这门课程，它会涉及到数学类的知识， 对 啊，这个时候觉得学数学有挑战吗？ 学数学还可以，我个人就是以前高中的时候属于数学还挺好，然后物理不太好， 哎， 暴露了那个弊端了， 嗯， 然后数学倒是对我不太难，然后记忆，因为那种考试啊那种记忆当时那种情况下瞬时记忆还是有的，就是学完了能够很快的就能记清楚这些东西， 嗯嗯， 然后再把它应用于工作当中， 嗯， 其实还是很有成就的，虽然有一定的困难，但是都会一点一点克服，只要我们努力过了。 嗯，哎，你觉得你这个学这商科的时候最难的、最挑战最大的是哪门？

半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现在是我们的青年会客厅的板块。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中建二局安装公司团委负责人王莹。来，王莹再次和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好，我是来自中建二局安装公司的王莹，很高兴来到这里与大家交流分享。 哎呀，我觉得上半个时段跟王莹聊得非常非常的愉快，然后我们主要聊到了之前求学啊，然后还有工作的时候，然后遇到困难我们是怎么解决的，然后通过再次回到学校，然后读了一个商科，读了一个 MBA， 对， 然后也会很好很好的指导我们的工作当中的一些问题， 对， 然后以便于自己日后的顺利的成长， 是的， 对。那么接下来之后呢，我们就正式回到我们的工作岗位当中。毕业之后我就进入了中建二局， 是的， 对不对？那一开始的时候呢，一开始的时候是在北京吗？还是在 我是2011年的8月份来北京报到，报到以后根据工作安排，后来到了中建二局安装公司的福建去工作，在福建工作到2016年初，然后又到了深圳，然后2016年底的时候回到了北京，在中建二局安装公司总部北京这边工作。 大概经过了这样一个时间的路径啊。 对， 哎对，那个来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个我们中建二局安装公司，我们都主要是做一些哪方面的工作和工程？ 我们中建二局安装公司呢，隶属于中国建筑旗下这个中建二局它是中建二局的一个专业公司主要负责的呢有这个机电安装，然后还有钢结构制作安装，然后还有我们看大家看到的这个建筑物比较美的外表，这些我们还有做这个金属屋面外表屋面这种工程可以说我们的工作跟大家的生虽然说可能这个单位跟大家不太熟悉，不像这些手机啊这些东西熟悉，但是我们的工作成绩与大家都很熟悉。 大家就是在北京，比如说进到的很多建筑物啊， 对， 然后这都是我们的， 对， 我们干的活儿， 是这样子。包括我们平常生活中接触的水啊、电呐、施工、空调这些安装，我们都有做，也有维护，就各方面工作吧虽然说这方面的工作有辛苦，但是我感觉能够用自己的这种成就来方便大家的生活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个更美的城市，让城市更美好，让这个生活更好更便利，我们这个建筑人还是很好很有成就的。 对，然后跟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对，是的， 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然后我们刚才聊到一开始进入工作的时候在北京报完到， 对， 然后就直接给发厦门去了对吧？ 对，可以这么说，但是就是按照工作分配当时我们 对工作分配对 是的， 肯定是对，然后就给发厦门去了对，然后到了厦门那个时候就等于说是刚刚进入公司，刚入职场， 是 一入职场的时候，然后自己是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 刚入职场的时候想想现在就是当时的工作还是比较简单的，就是平常的办公室那种就是购买办公用品啊，这种行政啊，这种报销啊，或者是这种特别基础的一些工作。当时虽然说是就是没有特别这种工作经验，但是呢这种也会写一些小稿子啊，因为我们这个企业就有企业内宣嘛企业小稿子，然后再加上日常的一些行政办公的工作包括一些表的签字啊或者做表啊，就这些还是相对比较简单的。 那后来呢，后来就是随着时间啊，然后自己的这个工作能力的提升，然后后来的职位上经过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动？ 后来到我在厦门就负责工在福建那段时间后来有做过工做过一些人力，做过一些就是党群工作，一些组织一些活动经过自己多次的磨练，然后到后来也会做一些配合我们这个商务这边做一些投标需要的一些东西可以说自己是开始到不太了解这个公司，到在这个公司里成长，能够更好的为这个公司去服务，能够让自己更好的成为更好的自己这种应该说是一个 不能说是这个蜕变为蝴蝶这个过程，但是也是一个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在工作中虽然从开始的只是一些简单的工作，到后来做的工作不断的有技术，不断的有这种组织协调能力我自我感觉就是在这期间虽然说看似一点点的在变化，但是对于我自己，我如果现在回想到7年前入职的自己，我感觉感觉7年前自己应该算是很小白吧。 然后真的是回望自己7年前的时候这7年走过的路真的是看到了自己的成长。 是的， 尤其是比如说像上半个时段我们跟大家聊到的，然后发现自己的问题，还有一段这个求学的经历。 是， 然后不仅让自己的学历自己的履历上然后看起来会更加的丰满，然后也确实让自己的能力得到了切实的提高。 是 那后来负责这个团委方面的工作有多久，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从应该说是从去年年底左右就负责我们公司这个团青工作。做团青工作开始的时候，因为我自己本来是一个就是相对还是比较热情开朗这种性格的人， 很有活力吧。 是吗？ 对， 感觉自己相对属于比较乐呵然后比较开朗。然后做团青工作以后呢，能够跟更多的青年接触，然后也组织了许多的活动，包括去年年底参展咱们那个国家展览中心的国际创博会在2017年的12月份，到后来组织咱们这个青年参加志愿活动，参加了几次志愿活动，能够让展现青年风采的同时，让这个青年这个积极向上心、向上向善这个态度展现出来。我感觉不光是一个这个技术方面的提升，也让大家能够做一个更愿意为别人服务的人。我本人也是这样，就是但凡能帮别人一把的时候，我绝对不会说不，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的能搭一把手，绝对不会说这种不能说见死不救。我刚才怎么碰到了这个词儿？可能有点紧张了。 该出手时就出手。 对，该出手时就出手，就这样子。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组织在这个团委这个工作之下呢，就是我们在组织活动这方面，就是有我刚。我觉得刚才听你这个表达呢，然后就是我要给更多的青年朋友们，然后不仅仅是我们在本职工作技术方面然后有一个展示，会给他们在活动当中提供一个全方位展示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是的。就是我个人认为因为我们平时工作是一方面，然后呢生活呢也是另一方面就是不管说生活也要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像我们公司一直从去年开始就在一直做的彩虹一路助学行动。这个是我们建设一项工程，帮扶一方百姓，然后本着这个活动宗旨来开展的。然后呢，在那个去年在我们参与建设的天眼，就是那个 FAST 国家重点工程，然后在那个项目的所在地贵州平塘启动了我们这个彩虹一路助学行动。去年资助了15名大学生，今年呢我们跟随着中建集团的步伐来到了中建集团定点扶贫甘肃康乐。我本人在那个7月10号到15号之间也到那个甘肃康乐去看了一下今年资助要接受资助的学生，然后了解一下他们的情况，然后看一下他们考学的情况，然后也会我们公司也将会在8月中旬左右回到去到康乐，然后去给这些学生提供帮助，让他们更顺利的进入大学。这个活动参与期间，我就能够看到虽然一些学生一些现在的小朋友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不顺，有一些逆境，但是他们是在积极向上去更认真的学习，虽然困境是有的，但是他们在努力中让自己变得更好。我感觉这样的话，我们这些企业包括我个人为他们去服务，看到他们能够进入成功的进入大学，在大学中不断的完善自己，这种就是不能说是做了多伟大的事儿，但是多帮助了一个人，也多交接了一个朋友。 就是非常有意义，我个人认为。这也是我们公司目前重点在做的彩虹一路助学行动。然后呢，我本人负责团委工作，我们团委呢也是有做一个新青年志愿服务队，之前您那边介绍的就是我们获首都学雷锋志愿服务岗，就是这个新青年志愿服务队。 新青年志愿服务队。 对啊，新青年，我们还有自己人设计的队徽，然后大家参与到这个新青年的这个志愿服务队的时候，都是非常有热情的。如果说哪里有需要，然后需要这个年轻的小伙伴一起来做一些公益活动，大家都是义不容辞，然后非常乐在其中啊。这个期间呢，可以说是虽然看似与我们工作业务工作没有关系，但是我感觉更是让大家能够在这个心理思想上，包括一个工作生活的态度上有一个提升，我是这么理解的。 然后就是在这个志愿服务队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家现在已经参与了哪些志愿服务工作？ 我们今年在北京，我先说在北京这边吧，因为咱们在北京有些比较熟悉的就是我们有在那个五四左右弄那个草马河那个河岸清理，然后在六一环境日左右，在那个园博园做那个竞走的那个志愿活动。这是我们在北京这边，还有一些小的，就是这个是比较大型的，在相对的那个日期内。然后我们在相对别的活动，就是会有一些慰问那个孤寡老人，那个石景山那边的，还有一些就是给学校福利院，包括那个残障学校那种学校，给那些折翼天使送一些衣物书本呐、这些。然后我们在外地也有相应的活动因为我们的工作属性决定了我们的人员分布在全国各地。 那就是就是王莹现在的工作，就是也会比如说有这个其他的活动，然后或者说活动开展在不在北京的时候，然后也会有出差的情况，然后去到其他的地方。 有的这种情况是有的 好的，这就开展了非常非常多的活动。那个就是在开展活动的过程当中，那个顺利吗？大家就是比如说，我估计肯定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比如说这个，哎呀，我就工作没有做完，或者说这个家事，然后有一些什么可能会对吧，然后会遇到一些类似的问题，然后有吗？或者是我们怎么去克服的？ 应该说有时候的确会有这种几个活动交叉进行。像我这个七月份就正好赶上前边有在外边出差，然后这边我们公司新员工入职按照历届呢，新员工入职都会在新员工培训十多天以后，会有一个新员工风采展示，有个文艺汇演这种。就这个时候呢，就当我的出差行动与这个行动有这个 冲突了， 然后这种情况我能有一些工作就是相互配合着做的，会和同事商量，他们那边去负责然后再有一些呢，就是我能远程提前做的，我会提前做出来。因为有些工作现在我们网络这么方便，有一些工作能够通过网络去解决的，就是通过网络去解决。然后我个人认为呢，就是不管是做什么事情我的工作中就是我绝对会在给自己设个 deadline 的时候再提前一点完成不能把所有的事情都拖到最后去到最后了去抓瞎了不知道怎么去办而且就是当我做每一项工作的开始的时候呢，我会习惯的把这个思路理一下，然后大概都需要哪些工作然后哪些是比较急的，需要在什么时间准备的，我哪些是必须我做的，哪些是可以同事相互帮助去做的就是事情的轻重缓急吧，按照这个轻重缓急，按照这个工作的属性就是必要性来不同的分配时间，不同的分配人员去做就是这个样虽然有时候的确就是难免会遇到交叉打架这种情况但是只要理顺了是线都能理出来是活也都能做出来都不是难事儿 对，其实刚刚我们听到这个王莹的这段表述呢，我的感受就是既有理性又有感性。因为理性呢就是刚才你对某一项工作呢你会有一个全局的规划然后每个节点该做什么，然后或者说像你说的轻重缓急我们该做什么， 对， 然后又最后一句非常 文艺非常感性的话，然后结束了你刚才对这个的描述。其实随着工作的时间的增长，然后工作履历的加深，然后现在又负责团委的工作，很多活动都是需要你去来办。那么现在就是在这方面，在活动的方面，其实可以说你是一个领导者。 我给自己的定位不能说领导者，我是给大家一起奋斗，一起去努力，有成就大家一起来分担，当然有问题很大原因就是我没有安排好青年的各方面工作，我给自己的定位是更好的联系青年，更好的服务青年 对，但是在其实具体执行的时候，其实是需要你去规划去把控一些的，然后需要你和团队的小伙伴然后一起去完成一项活动，或者说完成一些事情，那么就是在比如说我领导团队跟小伙伴们协作的时候，你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方法？ 这个我就会首先遇到这种情况，比方说我先跟大家说这项工作是你做你展示的机会，而且你做你会比别人做得更好，我相信你能够有这个实力，然后这样的话呢小伙伴的积极性会更高，然后首先积极性有了，我会告诉他都要 先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对就是这个打仗之前气势要高嘛， 没错， 一鼓要作气嘛，然后这个我再给大家说都要做到什么样的要求，然后把这个要求给大家说了，然后大家能够在这个要求之上，甚至于有时候小伙伴们明白了我们想要什么效果，会给你意想不到的效果，就是让你非常惊艳有这种情况，然后达到了这种效果，我们就一起努力朝着这种效果去努力了，然后最后呢可能你看我们就像弄活动弄到后来就是非常好的时候，我当然也会说这肯定不是我们某一个人的功劳，是我们团队的，然后尤其是哪位小伙伴的哪方面工作做得很好，这就是既要鼓励大家去做，然后还要让大家有一个目标去做，还有呢就是但凡是做了，我相信只要你做了你都会有收获，该有肯定的时候该有肯定，该有掌声的时候有掌声，该有鲜花的时候鲜花也会有的就是这个样子可能说的有点乱，是吗？ 没有王莹MBA 领导力那门课学的特别好开一个小小的玩笑。然后还有一项活动我也挺好奇的，就是我们在我们的这公司内部然后还会有这个关于创新创业这方面的指导活动，是吗？ 有创新创校有这方面的活动，因为我们是为青年服务嘛，青年是创新创校的应该说是主力军， 没错 就我像刚才跟您说我那个2017年12月份参加那个国际创业博览会就是我们的青年员工呢结合我们的工作情况，然后再结合现在的科技，这个有一个创新，用这个现在的科技更好的应用于我们的建筑施工我们中建二局安装公司呢主要做这个机电管线这种机电管线，平时我们生活中我们看到的建筑就是建筑整个的那个轮廓它的管线可能深部在这个楼的这个楼层里边，不是我们见到的，但是我们就通过这种深化设计包括这种创新能够让这个线更顺，怎么走更好这些都是我们的创新创校的工作可以说做团青工作呢这个为青年更好的服务青年有创新的想法有创新的点子，我们该提供平台的提供平台，然后我们在2018年的7月份在青岛也弄了一个创新创校博览创修创校大赛就是公司鼓励青年员工去创校创新，只有创新才能够更好的为工作服务，为推动这个社会的进步，如果不创新我感觉我们就一直墨守成规，那样的话生活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不是就是我们要做的做团青工作就是鼓励大家去创新如果有什么需要我们也可以就是更好的服务于创新工作 对，其实现在我们可能在更多的谈到的都是互联网方面的发展可能这个非常前沿的话题，什么大数据人工智能包括什么区块链这个大家在耳边可能会听到的比较多这360行隔行如隔山，其实在每一个行业特定的领域当中，科技对这个行业的变化都在无时无刻的推动这个行业的发展变革， 是的， 我们的这个传统的建筑行业安装行业其实也都在 发展变化，我们也同样是鼓励青年人在这个领域当中去创新，用科技然后推动我们这个行业的进步。然后呢，我们的平台，我们团委就是给大家提供完善的服务，搭建平台，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找组织，组织帮你解决，只要你有想法有能力，组织支持你干。 是的，是的。 对 就是这样 啊。 说到这里我就有想到昨天我们在我们的那个新生晚会上成立的梦想加油站 啊，梦想、 就是、 啊，梦想加油站，哎，这词儿也挺好的。哎，这个，哎，等会儿我插一句啊，这个名字是不是你起的 啊？是。 我就感觉就是特别有肯定有正能量，然后有激情，特别有干劲儿的感觉。 是啊，因为我们公司本来人力培训有做一个梦想学院，然后每个入职的人我感觉都会有一个梦想，我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我还是为了更好的实现自己。然后针对呢1到5年的学生呢，可能会有一个入职的迷茫期，然后迷茫期之后有人能够更好的去成长，有人可能就是迷茫了，然后就在工作中就变得平淡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单成立了一个梦想加油站，就是为了更好的服务于青年。让你有想法了，你跟我们说，我们可以给你提供专业技术方面的东西，我们会更新一些工作中需要的技术知识，也会给你一些这些心灵的疏导。一个人想事情可能会越想越郁闷，就是大家一起说的时候可能会朝着更好的方向去努力。就是给一个在入职迷茫期然后更好的一个帮助助吧。所以就是梦想加油站，为梦想加油，为成长助力。 对，梦想加油，为成长助力。这个跟我们经常提到的会那个终身学习那句话其实有点类似。这个觉得自己累的时候找组织聊聊，找王英聊一聊，给我们自己打打气。 对， 就有问题的时候也跟王英聊一聊，商量商量看我们怎么去解决。 是啊， 有问题找组织，然后组织也会给我们提供很多很多的帮助。 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大家一起努力都会更好的。 众人拾柴火焰高。 是的。 对对对。哎呀，今天这个感觉跟王英聊天的时间呢，我觉得过得特别的快。王英今天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非常深刻的印象。 谢谢老师。 然后我觉得你是一直对自己的规划，然后就像你一开始说的，特别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然后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你也知道怎么去解决。然后包括我再去求学呀，还有在工作当中，然后我要也有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对， 然后我要去跟大家怎么样去协调。然后我们开始一项工作一项任务的时候，对吧，先把大家的积极性和干劲儿给大家鼓起来。 是 我觉得真的从王阳的身上我今天学到了很多很多。你也就像你的那个我们一开始提到的，像你那个网名一样啊，微信名一样，萤火虫也确实给我带来了光和热量。还有能量。真的真的非常开心，感谢王阳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时间现在来到了上午的9:54啊，我们今天的青年说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的最后呢，送给大家一首非常动感好听的歌，明天上午的8:00到10:00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98.2 AM927，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还有在一直播搜索982青年说的房间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早晨不见不散，拜拜。